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世界，艺术改变生活，改变。从每周一小时开始，每周日晚九点，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长演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北京时间21:01，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云云。今晚呢，我们共同来回顾一场精彩的音乐会。1月13号上午，国家大剧院的北门早早的就排起了长队，大家一清早就赶到这里，为的是赴一场音乐之约。这就是每个周末如约而至的国家大剧院艺术普及特色活动——周末音乐会。特别的是，这场音乐会标志着国家大剧院周末音乐会成功举办了整整10个年头。那一天，周末音乐会的老朋友、著名指挥家谭丽华先生携手北京交响乐团，为观众们带来了一场以“相伴十年，感恩有你”为主题的精彩的演出。今晚我们就跟随谭丽华指挥的精彩讲解，共同回顾一下周末音乐会10周年纪念音乐会。 朋友们，新年好 ！Happy New Year！ 这个很高兴，但是呢，觉得是日子过得太快。今天是1月13号，2018年1月13号，2008年的1月13号，国家大剧院开启了一个新的栏目，就叫做周末普及音乐会，是咱们国家大剧院的艺术教育普及部这个工作，大剧院功不可没。10周年，10年来培养了这么多的观众，为百姓普及高雅艺术的这个栏目，10年让普通百姓能够走进大剧院，最主要的是欣赏到最高水准的演出，各类演出。所以说我们北京交响乐团包括我本人都非常乐意，就是我们再忙也会把这一天为大剧院演普及星期音乐会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演出活动来对待。每次都是我指挥和讲解，为什么呢？让大家通过这样的音乐会了解古典音乐，在欣赏的同时对音乐、对高雅音乐、交响音乐都有一些浅显的了解。好，我们还是说音乐吧。首先给大家演一首过节气氛的，这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作曲家聂耳作曲的《金蛇狂舞》。 为普通老百姓最低的价位能够欣赏到最高水准的，而且这个品种是怎么多怎么丰富。接下来我们为大家请出的是青年女高音歌唱家，获得中国音乐最高奖，就是金钟奖的第一名的巩爽，为大家演唱两首，一首是大家最熟悉的电影《山甘岭》的插曲《我的祖国》，好，请他。第二首是咱们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长征》当中的一段咏叹调《三月桃花心中开》，好，下面就为大家演唱这两首歌曲。 们听到的是本月13号上午10点半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举办的10周年周末音乐会特别纪念音乐会。演讲结合赏析并重是周末音乐会最大的特点，谭丽华指挥就经常到这里给大家讲解。这10年的变化相当大，真的是培养了一大批热爱艺术的普通市民，这一点的确非常了不起。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在周末音乐会10周年特别纪念音乐会当中，歌唱家龚爽演唱的歌剧《长征》当中的选段《三月桃花心中开》。 周末音乐会为朋友们准备的是丰富多彩的古典音乐，刚才演的都是中国的，接着为大家演一首法国作曲家比才的最著名的歌剧《卡门》当中的三段音乐，一段是有西班牙风格的阿拉贡舞曲，一段是恬静的田园牧歌，第三段是热烈欢腾的《斗牛士之歌》《卡门序曲》。好，下面我们就为大家演奏《卡门》三段。 中蒙音乐会是国家大剧院艺术普及教育的特色品牌，至今呢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10年来，中蒙音乐会强调的是高水准、低票价，会员价呢只有10元钱，普通观众是40元钱。亲民的票价让观众们欣赏到了大量精彩的演出。今晚我们回顾的就是中蒙音乐会10周年纪念音乐会。 接下来应该给大家调节一下中苏抒情三拍子的圆舞曲，之所以深受大家的喜爱，就是圆舞曲它真的是抒发了人们对生活的无限的热爱，对生命、对大自然的赞美和敬畏。圆舞曲当中能感受到啊，真的生活是如此的美好。好，接下来为大家演一曲跟这个季节相关的溜冰圆舞曲。当然现在溜冰的越来越少了，因为天没那么冷了，河也冻不厚了那个冰，但是

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The weather。 未来3天本是以晴为主，气温较前几日有所回升，但早晚气温仍较低，请注意防寒保暖。由于多2-3级见4级的偏北风，风干物燥，还请注意防火。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音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周末内地影视大盘以1.38亿元收官，与北美同步的芯片移动迷宫三死亡解药轻松登顶冠军。移动迷宫三在内地市场开出了5498万元的单日票房成绩，比前作移动迷宫二高出1倍。该片首映当日排片优势相当明显，首周末累计票房破亿无忧。电影《神秘巨星》在上映后第二个周五拿下3096万，位居当日亚军。影片累计票房3.24亿元，是阿米尔汗主演电影在华的第二高成绩。国产片《无问西东》周五新增再收1980万，累计票房5.49亿。上周的老片《公牛历险记》与《奇迹男孩》周五回温，分别新增票房624万与621万，有望在本周末之后破亿。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感悟艺术，提升品味，收获快乐，改变从这里开始，从每周一小时开始。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让艺术改变生活。 这里是让艺术改变生活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于云。今晚呢，我们来回顾国家大剧院周末音乐会10周年特别音乐会。这场音乐会的主题是相伴十年，感恩有你，由著名指挥家谭丽华携手北京交响乐团共同带来。这场音乐会呢，精选了10年来最受观众喜爱的经典曲目，可以说是10年来周末音乐会的浓缩精华版本。而指挥家谭丽华依旧坚持着他的边演边讲的演出特色。 现在还正值2018年新年期间，这个新年的气氛还回荡在我们整个的环境之中。那么新年会演新年音乐会，学着新年音乐会是落地了30年的1987年开始的中央电视台转播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因为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让大家了解到，哦，还有那么好听的东西。什么东西啊？那些音乐叫人心旷神怡的圆舞曲、沃尔卡。今天我们这个音乐会就是10周年的这个普及周末音乐会当中，也给大家演两首这样的曲，一首叫《铁匠沃尔卡》，打铁大家知道，叮叮当当，是音乐用打击乐营造了这种打铁的气氛，一呼百应的那种劳动的场面，是乐队突起就全奏营造出来的这样一种火热的 劳动场面。好，下面就为大家演一首欢快的铁匠波尔卡。接下来再给大家演点外国的吧，一首舞曲，这是由德国作曲家布拉姆斯作曲的匈牙利舞曲第五号。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啊，最具特点的是因为它有浓郁的吉普赛的风格，除了有匈牙利的那种倔强张扬热情之外，又具备吉普赛音乐的那种随意性旋即性和深刻的亚裔感。好，下面我们就为大家演这首非常流行的匈牙利舞曲第五号。 这个京胡啊只是作为伴奏，可是现代呢，由于它的这个技术的扩展，很多年轻的胡琴演奏家也逐渐的，包括我们的真正的京剧院的那些胡琴演奏家们，也都尝试着演音乐会的一些纯器乐曲，就是不单单是伴奏了，让它有更大的演出的空间和平台。下面这首就是根据著名的京剧曲牌叫《夜深沉》改编的京胡和交响乐队的协奏曲。操琴的并不是真正的京胡演奏家，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副教授胡琴演奏家马向华为大家演奏《夜深沉》。 2008年的1月13号，第一场周末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奏响。此后的每一个周末，他都会如约而至。时至今日，周末音乐会已经迎来了10岁生日，他早已成为国家大剧院深入人心的艺术普及教育特色品牌。今晚我们回顾的就是在1月13号周末音乐会10周岁生日那天举办的10周年特别音乐会。 非常精彩，我们这个北京交响乐团这些年一直致力于中国民族器乐这种交响化，各种民族乐器，二胡、板胡、京胡、笛子、唢呐、笙、琵琶、古筝，各种民族乐器都和交响乐队进行嫁接和组合，能够真正的用交响乐的这个平台把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走向世界。下面为大家演一曲大家都熟悉的中国民歌，但是用交响乐队演奏就更具表现力、感染力和亲和力，这就是著名的江南名曲《茉莉花》。 今天这周末音乐会恰逢国家大剧院的周末音乐会十周年，是个正日子，所以说我们今天为朋友们准备的曲目可以说是真的是异常的丰富。波尔卡圆舞曲有协奏曲，还是民族的，有声乐，还有外国的名曲。既然是我们交响乐的普及音乐会，也得让大家了解一些真正的交响乐。我们最后为大家演出的这一部作品是俄罗斯的作曲家柴可夫斯基为他迎来世界声誉的国际影响的交响曲第四交响曲的第四乐章，演全了大家也许坐不住听不下，但是我们今年乐季开幕的时候会演全部的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这个交响曲就是由四个乐章组成的，一般的说第四乐章带有总结性，大部分的第四乐章啊都是比较恢宏庞大震撼。为什么为大家要演柴四的第四乐章，就是因为它非常典型，这描绘的是节日的场面，所有的人都汇集在广场唱着跳着。我们今天为大家演奏的这首乐曲应该算是交响曲当中最具震撼力的一部作品了，即使也有朋友是第一次听现场演奏的交响曲，那么就让大家感受一下交响曲真的是有多么的震撼。好，我们现在就为大家演奏。 2008年1月13号首场以来，一共演出了477场，累计邀请60多家艺术团体，100余位艺术家，上演了900多位中外作曲家的2000多部作品，观众70多万人次。这就是国家大剧院的周末普及音乐会，用十年如一日的努力，润物细无声地丰富了广大音乐爱好者的音乐感受。提高了大家的欣赏品味，让更多的人爱上了古典音乐，这就是国家大剧院的初衷，也是指挥家谭丽华的心愿。十年了，不管多忙多累，安排他们到周末音乐会，他们就一定会去参加。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十周年纪念音乐会，是谭丽华指挥第32次登上周末音乐会的舞台。 加演，给大家演一首轻松活泼的《波尔卡》，快活波尔卡，新年快乐！ 周末音乐会是国家大剧院艺术普及的特色品牌，每个周末都会如约推出，雷打不动。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今天正好就是周末，今天上午10点半在音乐厅演出的是游戏中的音乐中的游戏和故事，孩子们的管乐交响音乐会，指挥呢是阿迪安施奈德。我们来看下一周2月3号10点半将上演的是多民族合唱作品音乐会。那么2月11号的10点半，音乐厅将演出的是北京民族乐团带来的《疯狂动物城》民族管弦乐音乐会。继续看下面的节目单，2月25号，指挥家园丁将会带来《聆听经典贝多芬第四交响曲》的欣赏。那么3月4号呢，中国电影乐团将演出德国原版绘本音乐会《吹低音号的大象》。你看每周的内容都不一样，不过演出时间是一样的，都是在上午10点半。好了，今天的国家大剧院节目就到这里了。用10周年纪念音乐会当中的加演曲目《康康舞曲》作为今晚节目的结束曲吧。我是云云，感谢您的收听。下周日晚上9点继续为您介绍大剧院近期的精彩演出，稍后是周末夜现场。 用一首欢快热烈的康康舞曲结束今天的音乐会。 咱们全家出国玩， 语言不通， 路线不熟， 吃不习惯。 别担心，我在黄包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 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当前程笃定的隐士沉沦世俗迷梦，倾国倾城的交际花却点燃灵性之光。2月2日至6日，国家大剧院制作法国作曲家马斯奈歌剧经典《泰伊斯》将迎首轮演出。歌剧之王普拉西多多明戈领衔，著名导演舞美服装设计大师乌戈德安娜指导，法国歌剧指挥翘楚帕特里克福尼耶执棒。